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打飞机唔有错啊？ 冇错，哎呀，系我阿恩仔。 打飞机咧，其实我有好多嘢可以讲。即系我谂住咧，就试下假系讲下香港打飞机。 吓、啊，你都讲到冇咩？我 梗系讲到啦，你黄刀桑拿 系咩？哦、okay, 啊，我完全 不觉黄刀，不觉黄刀嗰啲可以讲下嘅，执咗可以讲下嘅。咁、其实以前都讲过下噶啦，我谂住咧，睇下可唔可以讲翻出嚟啦，因为而家冇得上位啊嘛。咁我试下即系将一啲平啊。平啊，贵啊，都可以讲下，甚至可能有啲基层啲啊，嗰啲打飞机嘅方法啦、总之啊，咁啊，可能有啲网友知嘅，但系都可以攞嚟讲下。 即系而家主力讲咗香港先， 系讲香港先。系、如果唔够讲咪。 喂，其实你好少讲香港嘢喎，牛哥，识你咁耐都。 其实以前有噶，咁样我其实即系我有讲过香港啲夜总会啊，即系自己去玩过啦。即系嗰时候亚视光出年代嗰时候我哋都讲过啦，系咪先？啊，近八年代系咪先？过咗身啦，应该照计。 唔知啊，可能佢有听节目都唔定嘅。 我唔知啦吓。系啊。如果你未过身嘅，你就打个电话俾我啊！无论惊啊，或者惊你即系过咗身嘅话， 即系啲老友啊，真系。 系即系老友，突然间唔见咗。真系几恐怖啊！真系搵都搵唔到。咁我哋唔好讲呢啲啦。咁但系之前我又真系要讲下，即系检疫令啊。 唉，就系因为有检疫令，所以。你仲要喺度录紧啦， 所以仲喺要仲喺拉紧布， 系咯， 仲喺要讲想当年，即系你真系其实惊大镬，即系 喂，今日录紧，今日系几多？同啲网友讲下先。 今日七月十号，七月十号，咁啊，我啊开楼估啊七月八号或者七月七系嘛， 即系起码有个宣布先 系啦。咁啊宣布咗啦， 系 又延长啦，即系真系唔讲啊， 唔系呢个就冇办法，点解咧？因为今日录依日就依两日爆都 爆到紧要，咁啊 突然间有几啊， 我屋企附近都爆我间母校啊，小学我读一年嘅啫，嗰间母校啊，其中一间冇，因为我临班临得紧要，咁我读过两间小学嘅，咁其中有一间小学基线咧，咁都发现到个家长有个学生嘅家长确诊咗，咁我以前系喺个读过一年嘅，我都系呢名校嚟噶，不过读过一年啫嘛，咁啊喺啲嘢吓，咁啊其实爆得好紧要，你知我观塘，咁平石啦。平时嗰间粥面店啊， 宾记，我仲 宾记，你知唔知宾记呢样嘢真系，即系牛头个尾搬未拆嗰时候咧，咁我家母咧，咁有时就要买下啲拜神嘢噶嘛，咁啊，梗系拜神就梗系买啲煎堆啊，咁嗰啲嘢咧，咁牛头个拆楼嗰时候啊，就下村拆嗰时候咧，就嗰啲油气冇晒，嗰啲油气知咩啊？ 我知，即系粥粉面块， 粥粉面块啊，嗰啲煎堆都冇买唔到，我妈特登搭车。去平石宾记买嘅，所以一讲宾记咧，我阿妈就都好多嘢讲。当然我话，屌你，我话我咪屌，哇阿妈嚟噶，你都唔去噶啦，你唔会嗰度去。 喂牛哥，我谂到咁啊，喂，既然你咁近，你自己话去个宾记食嘢，顺便叫政府免费帮你验下咪得咯。 我点解要政府帮我免费验咧？ 验咗就系阴性啊，阴性咪可以攞个健康码咯。 系咪即系嗱？而家政府未宣布个健康码点用噶嘛？ 咁啊 系，可能你验咗之后过咗七日啦，而家七日啫嘛，可能有可能即系澳门十四日啦， 系澳门就系 澳门十四日啦，健康码。咁香港系几多日都未知。咁可能譬如我即系我假设我办我去咗宾记验咗有冇都好啦，冇 喺附近行过得嘅。 啊冇，咁跟住咁出嚟，咁七日之内佢唔公布个健康码点用，或者俾唔俾我申请都未知啦。佢可能一定要去一间医疗公司，咁去申请噶嘛？ 合理喎，喂，咁政府验嗰啲唔通流嘅咩？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 先？我明 白。即系如果佢话唔承认就我又觉得唔合理。只不过佢帮唔帮你验系另外一回事，同埋点用咧？ 或者验完之后又可唔可以互通咧？即系讲互通噶嘛？有时而家即系讲紧呢而家话互通呢个说话好多人都讲紧啦。咁我系咪可以攞政府嗰个检查报告？就可以互通到先，喂，未必一定我政府有权唔承认你噶噃。 唔系，我今日我有嗰个理论啊。点解香港会爆呢？我就喺个外国群嗰个，就系因为啲检测剂，我哋就用进口。 大即係自己國家呢就用國產、 就驗到啦。 咁咪唔係呀，咁咪大家一個標準唔同囉。如果我哋用返國產嘢，咪係咪大家都冇事呀、 大家都 冇 事囉，即係唔使擺。 啱唔啱先？ 好， 有冇咁講先？ 好，正要同意㗎，同意㗎。即係我喺個 Facebook 都講啦，或者喺拍郵於我都講啦，公開講啦。喂，其實可以全民檢查㗎。政府一萬元，大家可能已經收到錢啦、應該收到啦。一萬元都俾得你啦。咁唔爭再俾埋個免費檢查你啦，即係兩千銀。如果全港全民檢查，咁咪可以搵到個隱形病，嗰、那個搵隱形病患者囉。有隱形特菌者囉。即係其實政府有好多嘢可以做。咁你諗下，如果你話一下子咁多人去檢查可能 over 唔起㗎喎。咁咪學生先囉。60岁嘅老人先咯，做咗呢两批先，跟住咪好似派钱咁咯，即系咁嘅身份证咁咯，轮住一个年龄层咁做落去咯，咁可能几个月就搞掂噶咯。 唔系，牛哥唔系咁验。 唔系嗱，最紧要其实咩咧？我系最希望揾到个隐形病患者出嚟。 唔系咁，但系 就算之前我咪讲话希望检测嘅，持续检测嘅，即系就算通关都检测嘅。我点解我咁赞成？通关啦，因为即系通关要检查。检查咧，以前咧有300,000人一日嚟往返香港嘅，咁减一半啊，都系150,000啦。如果一日验到150,000，喂，咁700,000+人口好快就验就验完 了。咁唔系话牛哥，即系我又咁谂，你检查嗰一刻，嗱检查就系检查嗰一刻。 坦白讲，而家其实最紧要就揾到一个隐形带菌者出嚟嘅，即系我会点睇呢个隐形带菌者而家系点样嘅咧？呢、這个隐形带菌者某程度独居嘅、 哦， 因为如果佢唔独居嘅话，佢屋企含包散晒啦，已经传染咗个屋企人啦，咁就一早挂到佢出嚟啦。咁呢条友可能除咗独居之外咧，佢好守规矩，佢戴紧口罩嘅呢条，佢系唔小心漏到啲细菌出嚟，俾你掂到濑嘢嘅。 唔系，其实我 即系咁样。如果譬如系咁样嘅话，我哋唔揾到呢条友。或者呢一條鏈啊，即係可能有幾個噶嘛，人出嚟，我哋永世唔使通關嘅，其實某程度，即係喺個健康衞生嗰個角度去講，你永世唔使通關嘅。尤其是啲咁高永文啊，呢啲咁嘅咩衞生防疫嘅官員啊，或者醫生啊，佢食曬越嚴越好啊嘛，最好就你最好就全部喺曬屋企，唔撚出街，咁就最好啦。咁撚樣啊嘛， 你都有睇外國新聞啦，係嘛？人哋外國係跌返少少，已經趕住話要 開關㗎啦。 即係香港係太過誇張，唔想通㗎嘛。即係你話實際需要，香港我明嘅，即係有03年嗰個記憶係咪先？即係沙士好誇張，但係而家事實證明呢隻嘢同03年嗰隻係唔同㗎嘛。呢隻個傳染力高，但係殺傷力好低㗎嘛。 我反而就睇法，我唔係話你唔啱，我有個另一睇法嘅。是因为03年我哋肯戴口罩，喂 ,03 年我哋唔知道，我哋经历咗呢次，呢一次我哋肯戴口罩，我哋个卫生常识进步咗，可能先至挡得到呢即係咁少咁少。 牛哥，我意思係 如果我哋仲係企以前未发生过嘅，咁爆呢单嘢出嚟可能劲过沙士㗎喎。 唔係我意思係 我哋有经验㗎嘛。 唔係讲香港呀，我係讲緊以全世界嚟睇呢隻嘢已经我哋今日讲已经好似千几万人过千万人染咗㗎啦已经。咁但係个死亡率你同沙士系冇得比，沙士我哋系好似1990几人死咗几多个嘛，系咪即系好似几十个 percent。而家呢个系两三，即系呢个系只不过系死亡率比较少。 因为我就 觉 得即系呢一次系一个全球性嘅大流行。即系而家个讲大流行其实最简单系咩？大流行即系瘟疫。即系全球性嘅瘟疫嚟㗎嘛。咁当时呢我哋沙士呢就唔係一个全球性嘅瘟疫嚟㗎嘛。咁其实两产农苹果嚟嘅，我唔可以攞佢嚟类比㗎嘛。 咪睇个死亡率囉。 但係如果大家都係同系攞沙攞香港呢个例子嚟做类比呢，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哋有咗沙士呢个经验，咁我哋对个防疫嘅意识就重咗，同埋个阴影大咗，咁我哋咪小心少少。 我哋个防疫意识系大，但係我意思即係话呢，就算真係染咗呢个病，如果大家冇咁长期病，係健康成年人嘅话呢，相对係安全嘅。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因为你睇世界都係咁样样㗎嘛。即係我你个舊老细老萧都咁讲啦。即係睇返因为已经有半年嘅数据去睇呀我哋。即係我哋唔係话二三月嗰陣时咁夸张。 而家睇到其實即係大家而家話多幾百幾廿宗七百萬人嗰幾廿宗其實 好少㗎啫。 係啊，真係好少。其實我同你講牛哥，我同你出去玩，唔係你出去玩。 嗯。 嘅風險仲大過染，即係染到成病嘅風險仲大過依、這個，係啦，仲大過依、這個武漢肺炎啦，即係我一定講武漢肺炎啦，唔會咩？ 睇咩環境啊？我同我侄女講咧，我就會講係新冠狀病毒。 咁、樣 ，OK。 因為佢讀緊書啊嘛，咁樣佢我要俾一個正式嘅學名俾佢噶嘛。咁我同呢朋友講，我哋都係講武肺啊，冇 唔 係 即 係 咁你如果我哋即係我哋戰南嘅聽眾或者出得嚟玩嘅戰南。唔使咁，即系我唔系话你唔应该保护自己，保护其他人，但系你唔使好似见到人哋嗰啲要弹开啊，有啲好夸张嗰啲，我就觉得有啲 唔系 噶， 有你坦白讲，好似小弟咁，即系我有几声咳嘅嘛，因为可能真系食嘅烟多之如此类。喂，我咳亲咧，即系隔篱咗有啲人都弹开嘅，弹开嘅，我戴晒口罩嘅噃，系咪先？咁而家我而家爆成咁，我屋企全部都用晒 level 2咯。即係早輪呢夏天呢咁我都買呢 level 1嘅口罩屋企人用啦咁自己都用啦唞氣舒服啲㗎嘛。嘩一到呢個環境仲 level 1唔好啦咁我都全部都買曬 level 2, 即係起碼我哋會有一個意識去防疫呢其實我覺得我 ok 嘅。ok, 即係最緊要其實我成日覺得口罩係其中一種啊。你手乾淨好緊要你唔好成日捽眼捽鼻我以前嘅節目都講過啦唔好捽因為你手係最污糟嘅嘢嚟㗎。你手機成日喺度滑啊，滑喺度滑手機。你手機幾污糟，你知唔知啊？每晚我都揾火種抹一抹個 mon 啊。咁其實我呢啲係應該要做嘅，盡量少啲捽眼捽鼻。咁戴副眼鏡就會好啲噶啦。啊，至少總之有副眼鏡戴下太陽眼鏡，有個咩眼鏡有佢罩住咧，你就唔會掂，你就會有警覺性啊嘛。咁我自己其實我喺度就我就除口罩啫。咁我都攞啦，我都照戴噶。咁我咪盡量即係首先一俾人睇等一啲唔識人唔識我嘅人安樂啲二咁自己都應該做盡返個公民責任啦。呢啲公民責任咩我一定會做嘅。我唔係一個逢政府必反嘅人嚟嘅。 嗯。 呢啲嘢一定要做嘅我就覺得打仗嘅話你唔係跟個政府去一齊打呢就唔好叫打仗啦。 嗯。 係咪先你叫打遊擊啦。 睇你係咪攬炒派攬炒派如果我都成日之前都有講啦如果真係攬炒派就唔應該屌人你唔戴口罩啊成日應該自己都唔戴希望佢大流行㗎。係 㗎。 如果攬炒派 就。咁其實都 而家我上網睇呢啲人開始嗰啲叫做言行一致啲啦因為有啲人真係話唔使驚啦即係之前呢就好驚死。香港人好驚死。 唔係咁講真你唔驚死有方法就係嗰啲咩集體免疫啊即係咁嗰套㗎嘛其實。係 呀有啲人嘢咗。 咁呢 啱 啱。咁呢人喺個係唔 work 㗎嘛即係。 即好似英國。 真係唔 work 㗎。 而家巴西總統就染咗囉。之前係英國首相。 咁呢樣嘢喺香港嚟講係唔 work 㗎。 係 香港係一個好肯戴口罩嘅民族嚟㗎嘛香港。 同埋嗰個。 香港算係。 係啱啱。 即係佢好肯戴㗎嘛。即係你睇我哋口罩幾貴我哋搶嘅你就知道啦。 同埋好驚死嘅民族。 我哋好怕死嘅民族嚟㗎。系先，所以咧国安法真系可能有啲人会移民噶嘛，多噶。我见到好多朋友都话想走嘅。咁啊，唔好讲呢样嘢，有机会我讲下国安法。 再讲 下， 系啊，好。 啊，唔系拣今集啦。即系其实嗱，本来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迟两个礼拜爆咧，其实已经可以，已经通咗关嘅啦。因为其实你已经同澳门倾紧，同珠海倾紧咗啦嘛。咁珠海同澳门已经通啦嘛。 是啊通咗啦。 通咗啦嘛。咁其實而家係點樣呢唔係香港政府唔想通㗎。係廣東省政府同澳門政府唔想你香港人過嚟㗎。 其實我又咁諗。 因為你爆㗎嘛你爆㗎嘛。 唔係而家會唔會根本有啲別有用心嘅反我哋國家嘅分子下。就諗盡辦法特登將啲病毒放出嚟令到呢個炸流行等都唔繼續唔通關呢會唔會有冇呢樣嘢即係 陰謀論。我唔會有呢咁陰謀論。 我絕對諗。 即係我係一個陰謀論嘅人我唔會諗到呢啲咁漫畫化嘅陰謀。即係我可以同大家講。即係同大家好清楚嘅人封關同復關唔關我哋有幾多人講感染嘅事。即係我唔話個政府會理得你死其實唔係。其實你要睇埋廣東省政府唔想你嚟，因為啱啱講做得好好啊，廣東省政府，澳門政府做得仲好啊。 廣東省政府嘅好 系因为佢话冇确诊，一实际有几多点知？ 讲真啦，有呢啲嘢，一定有啲民间消息啊，咁样我喂，我哋咁捻白嘅，我咁捻多线眼喺大陆，我哋会唔知？ 我都系嗰句，好多人 坦白讲，就水浸啊，政府未讲啊，新闻未讲，我哋已经知啦。 唔系， 师同我咧早知啦。 唔系，因为点解咧，牛哥？因为咧，可能真系好多后生其实影到以为感冒，又冇去检测，咁因为大陆嘅确诊个标准唔系话严到好多种啊嘛，你明我意思先？ 但系讲真，即系坦白讲，而家我某程度呢啲环境，我哋信官方噶嘛，咁官方冇问题，咁我信官方系。 即系如果你想复关，梗系信官方啦。而家老萧都成日讲话，喂，你讲到全国得几宗确诊，点解仲要咁样封化，仲要成先？即系唔合理嘛？其实应该 系中国人啦，唔可以即刻变中国人啦。中国人惊死嘅。是怕死的，真是不想怎麼動就不想怎麼動，而且坦白說，喂，現在經濟沒得救了，是不是先？痛定思痛啦。 同埋我另外一個，因為我都有沒有時間再講這些， 講多少少啦。 主要就是呢，因為現在都半年啦，封了關，現在是大陸政府覺得封了關好過癮，為什麼呢？走不到資，發覺原來現在呢外匯冇流失啦，因為如果通關就螞蟻搬家，日日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明。 喂，有個以前黃絲變咗藍絲 KOL 啦，何志剛啊， okay, 都俾人哋捉到話就拎啲錢翻嚟，嗰啲叫咩走私啲錢翻嚟噶嘛？嗱，佢而家藍絲，我而家講都冇所謂啦，即係咁講，啱啱先？即係話係好多人係螞蟻搬家。而且我相信咧，嗱，因為亦都咧，你知啦，水貨業養好多人噶嘛，係咪？咁做水貨，你係咪即係侵蝕緊國家嘅税務嗰個收入啊，即係某程度上。 其實未一定㗎。嗱，我 如果喺深圳嗰個人要食奶粉，以前就可以喺香港走水貨整一罐維士或者整一罐美讚神上去嘛。而家冇啦，咁點解個 BB 係咪唔食唔得，咁買要喺大陸深圳買囉。 對囉。 所以就係話會幫返深圳。 唔係嗰個深圳會可能會好啲，但係嗰啲水貨店呢其實都要交税㗎嘛。 佢要交税。我意思即係話啲人可以自己走落嚟香港個老豆帶幾罐奶粉返去呀。 只係冇咗呢樣嘢咋嘛。 咁其實可能少數 水收唔可能會少冇以前咁多咁解。 唔係應該話佢發現咗呢半年 多咗 啲錢，一來又冇走到，二來呢其實啲人反而可能深圳個消費嗰個數字未必差啦，胡哥。我睇到深圳呢。 就未必係喇。 唔係我睇到深圳原來個樓價係升咗㗎。因為老蕭之前都因為點解呢，原來啲人而家係好多搵到嚿錢呢喺深圳買樓。即係我有朋友以前喺個朋友圈都係做地產經紀，佢話深圳啲樓係升，即係升咗啲啦，唔好話大升啦。即係冇 你都唔會買㗎，深圳升你都唔會買 㗎。唔係呀，即係深圳嘅人買返深圳啲樓，佢樓市冇跌啦。即係對深圳經濟實質上個數字，嗱我哋講緊啲經濟差邊啲差呢，我哋識嗰啲骨柴，即係為咗食屎差啫。但係 呢啲骨柴留返下個禮拜講。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個政府睇嗰條盤數啊，可能未實際上未必好似我哋想象咁差，即係以深圳界。 唔係就唔係㗎，我知道佢哋啲飲食啊，服裝啊， 飲食就你做生意你事前你執笠啫。講緊係話國家抽税或者啲錢唔流失方面呢，可能佢冇乜損失啊，或者個人啊。 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個政府一冇錢呢，就會點做呢？嚴打拉人。咪我啱啱你個契妹咪 嗰個 friend 啊， 你個 friend 咪間場俾人驗打 咗。唔係冇驗打， 查啊嘛，係嘛？ 查咗三日。 係囉，都叫 即係冇㗎。 嗰三日就叫驗打啦。 佢係K 場。 咁呢啲有機會再講啊，咁咪講返即係打飛機。即係點解我唔用邪骨去講打飛機呢？即係我阿邪骨問，唔係阿恩仔。你有冇喺香港玩過呢一個邪骨嘅遊戲？應該冇喎。 玩過人廿年前玩過一次，老友帶我，佐敦。 佐敦。 朋友帶我去。 OK， 就唔知 道。我就乜嘢都唔記得，我記得埋單八嚿水。 幾年前啦？ 講緊廿年前。 哇！ 靚場。 OK。 佢帶我緊，佢同我講話依間靚場嚟。 即係我 印象中啲手法都即係真係按得好，同埋都 OK 靚嘅。 我第一次就黃刀啦。不過黃刀啦，好多人識啦。好多人都識啦， 你老友，你啲老友成， 我啲老友成去啦，即係 啲名人， 即係眼明嘅名啊！其實 幾個 KOL 嚟喎，你都 好多明星都去，這陷阱，這陷阱，邊個遇上嗰個又會去？嗱，阿姐嗰個老公光頭嗰個咧，應該又會去，都去呢幾間，即係嗰頭 不過就其實就最出名就係呢幾間啦，有一間唔知咩名好似。 而家仲有冇啊？ 冇曬，全部執曬，所以我唔怕開名啫嘛。以前唔開名噶嘛。 O、okay. K. 以前皇都就算啦，而家皇都。嗯、即係我第一次去就去皇都。到嗰時候我都廿零歲嘅啫，即係其實我唔需要嘅，即係嗰時僆仔溝女溝到嘅。 係。 但係咧點解咧？因為嗰時候咧我自己就做仔洗衣廠啊。咁咧其實咧我哋間公司咧就包咗皇都。佢哋啲毛巾過嚟洗嘅，咁、 哦 啊、我哋成日都走去即係其實我以前未講過，而家先講啊。嗰時候叫新一代啊，嗰間洗衣鋪，咁、okay. 啊喺香港仔嗰邊嘅，咁啊馬頭嗰度唔知邊度啦。咁咩？我噏到喺口我嗰個位置唔知。咁啊接咗皇都嗰啲毛巾嚟洗嘅。咁咧，我哋就要收毛巾咧。我哋成日見到咧，喂，一座個玻璃窗，咁咧就啲女喺度喺度同玻璃仔喺度打飛機噶啦。就咁樣打 緊。你見到？ 見到。 唔係，你去收毛巾嗰陣時。 見到。 見到。 其實你經過你都會見到，你係一個客。你我行嗰條路就係、是、客行去嗰條路。 唔係，咁你冇佢 有塊大玻璃。 係啊，咁有窗。 你係嗰塊窗，你就見到。嗰啲女系帮嗰条仔打飞，嗰度攞打飞机。 咁你见唔到嗰条仔嗰条碌鸠先？ 遮遮掩掩咁遮住嘅，条女都会遮住嘅，都会遮住嘅。 唔系，你系大厅嚟嘅，唔会大厅。 唔系大厅，喺个房入边。 房系玻璃门。 以前嘅皇都咧，就猪肉台嚟嘅。以前皇都就四张床瞓埋一齐，咁啊个个都拣最尾嗰张床嘅。你明唔明我意思？ 中間有冇簾？ 好，我唔記得嗰時候，依我聽講嘅啫，因為我去嗰時候都冇啦。我去嗰時候咧就已經獨立房啦。 OK。 啊，即係 咁你去嗰時就冇 四張床嗰時候咧，我喺我朋友同我講嘅，佢 KOL 咧係嘛，真係好嘅，真係嗰啲 ，OK， 真係好為 嗰啲手足 啊手足嘅，啊係啲台灣嘅 ，OK， 家長嗰啲啊咁嗰啲，咁同我講嘅，佢話以前咧就係四張床嘅就。個個就一身衝埋去美國張床嗰度嗰度起機㗎喇。咁我去嗰時候呢我都未打喎。咁我就去到見到嘩都幾撚壯觀喎其實。有張 大玻璃。 喂我想問你先。咁你話佢有塊玻璃㗎嘛。啊、但係嗰間係即係間房用玻璃間開咗。 係。即係一間間獨立嘅房咯，變咗一間間獨立嘅房。 咁但係就冇窗簾咩？佢唔拉窗簾。 冇窗簾，其實嗰條法例唔俾有窗簾啊。其實唔俾有窗簾，就一定要咁大塊玻璃法例嚟嘅。其實。 唔係塊玻璃有幾大到先？即係你個門有塊玻璃，結望到入去咁係咪？ 唔係。 全部玻璃。 嗰塊玻璃應該有你呢度嗱你個一塊玻璃牆有幾長啊？ 即係打橫。 打橫。 一塊玻璃窗大概兩尺到啦。 兩尺啊，二四十尺啦。 哇咁成間房咁長㗎喇 喎。係啊係一齊就真係一間房咁長啊。 咁幾高啊塊玻璃塊玻璃人咁高即 係。就好似你塊玻璃咁高啊。幾多尺啊 到唔頂到唔到頂先塊玻璃。 都到頂啊。 即係佢直情係用塊玻璃間開個 差唔多係啦。係啦差唔多係啦。 明白。咁我想像唔到未見過真係。係 好清楚啊。Okay. 如果開埋燈因為可能隔暗啲啫。如果開埋燈你知道佢做緊乜嘢㗎。咁我都好細好後生啦我自己都。咁過癮嘅喂，呢個你我自己咪走去試一次咯。咁我試嗰陣係點樣嘅咧？喂，即係同我因為以前我都有我骨癮好重嘅，冇細個已經揼骨嘅啦。咁其實咧喺嗰啲牆咧有啲揼骨牆咧，都有啲阿姐咧都幫你起下機嘅，但就唔夠黃刀嗰啲咁係咪 professional 咧？即係佢雖然捏你新嗰啲都 OK 嘅喎。即係佢要等於一間正式嘅揼骨嘅地方但佢捏你條鋸嗰下手法呢 就好好嘅。 就好好啦。佢一招其實就跟住大陸都用㗎啦。就叫螞蟻上樹。即係你有冇聽過東莞十八式呀有空中飛人其中一招叫螞蟻上樹。嗰招螞蟻上樹呢就喺皇都全世界啦。夠膽講講啦全世界。第一次出現嘅螞蟻上樹就係咩嘢呢搵啲手指由你腳嘅腳瓜囉。 嗯。 黏釘下釘下釘下釘到你個屁股度。 哦咁樣。 啊、跟住仲有一招呢拗屁股。 Okay、 即係好多人屎忽痕㗎。 真係佢唔係屎眼痕啊！你明唔明白？屎眼痕啊！即係同性戀啫，可能係先。因為屎忽即係嗰兩邊嗰兩個肉咧痕嘅。咁其實咧喺黃都咧就最咧就係買上樹同拗屁股。 嗯， 拗屁股。不過你拗完之後，你真係上癮喎！你自己拗係冇咁 feeling 喎。 哦，咁樣。 啊，咁樣咁通常就係咁啦。我咪上過一次咁啊，買上月上樹，跟住就拗屁股，喂，掂喎、啊。 唔係，即係嗰次你係正骨定係邪骨先？ 邪骨嚟㗎，黃都冇正骨嘅。 唔係，我知道，即係你俾嗰個價已經係包埋幫你打。 係啊，包埋打俾佢，冇代之冇正嘅。 即係總言之，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去深圳揼骨咁樣樣。 係啦，等於我哋去金都一樣。金都一樣。 388買單就真係嗰個 388。 除非你好鍾意嗰個阿姐，就可以令自己再 買。係啦， 基本上都唔使。 基本上都唔會㗎啦。 明白。 咁我覺得價錢我冇記得好清楚。都好似600蚊左右囉。 OK。 咁啊咁啊我試過幾次啦。因為當時我自己搵錢又唔係多呢。 咪咁佢係幫你打埋出嚟嘅。 打埋出嚟。 咁但係個問題我又想問下啦，你嗰陣時都係獨立房，但係你去都係玻璃。 都係玻璃。但係我哋會喺嗰度做呢，即係我係幫佢攞毛巾嘅呢。咁啊當然佢俾啲即係最好嘅房我哋啦。即係而家我識㗎嘛。 咁佢俾間房你有塊玻璃，但係佢打嗰陣時候都會有毛巾遮住， 遮遮嘅，遮遮掩掩嘅， 都唔係。 但係你見到佢手喐㗎啦， 我明 白。你見到手喐爛過，你見到佢手 即係其實出總言之，如果阿啱仔出面行過，見唔到阿牛高碌鳩嘅。 見點樣講咧？都見理論上見唔到嘅， 即係有。 但係你見到冇喐嘅，你見到喐嘅、 okay, ，明白。 可能揾啲毛巾遮到好嘅，但係你見到喐。 明白。 咁啊咁係我啲黃都嗰啲咁嗰次啦。咁而家 咁我咁問你啦。咁、啊、你冇得抽下遮水喎。 有照揸嘅啫嘛，喂，你就坦白讲啊， 咁你唔系你会嗱，你会唔会伸？ 唔紧要， 会唔会伸只手落去啊？抄下遮定点啊？定系出？ 咁会揸波波咁嗰啲紧，咁做咗难免噶咯。 如果你去个系真系阿姐嚟嘅啫，应该唔会有靓妹，唔好即系唔好似我哋去深 啊，冇咁后生咯， 吓咁样样， 冇咁后生咯，冇咁后生咯，得 咁样 啊，冇写嘢我， 阿姐都。哇咁阿姐我又接受唔到喎，如果 係。但係呢阿姐都係。 都靚嘅。 廿零三十歲㗎啦。 即係廿零三十 歲。每遮到三十幾 歲。即係每三十幾四十歲係咪 啊咁樣。咁啊六嚿水。 Okay. 左右到囉我記得嗰陣時候。其實價錢我唔好記得就好因為成廿幾年前啦。 但阿姐一定唔可以除衫即係你最多 穿衫。最多就伸隻手入件衫度。 即係有嘅。 嘅啫係啦係啦咁樣揸啦。咁除咗呢樣嘢呢因為我想同你講一啲貼地啲嘅嘅打飛機。其實呢啲發生咗喺你屋企樓下個公園裏面你成日見到嘅。 喔、哦、咁樣。 即係你見到有可能我唔知你住邊啲地方。咁你緊係有班老坑唔好老坑啦又唔好話廢老啦有班老人家奇英男仔老坑。 老坑。 咁啊平時就喺屯門公園假設啦。咁冇咗音樂冇咗大媽音樂啦係先咁啊苦無聊賴咁就有啲中女操普通話嘅或者唔鹹頂嘅廣東話嘅會嬲你打飛機㗎喎 嗱我咁問啦阿伯就唔會即係最多摸下即係唔會真係打出嚟㗎啦係咪 咪通常點樣啦嗱我話呢 係咪咁講 咁傾好價錢啦咁佢就要走埋一角咁樣一角嗰啲凳度啦 系， 咁佢咪拉我嚟拉链啦，或者你呢啲阿伯可浪富啦，嚟帮你打咯。咁通常点样帮你打咧？开把遮， 我、 有把遮帮你遮一遮。咁你知啦，有时太阳晒咁，嗰啲阿姐都会攞住把遮噶嘛。 系， 咁就我见得最多喺边度咧？荃湾，八百半年知识店对面嗰、那个 德华公园， 德华公园，嗰度就真系多咯。 是嘅咩？ 嗰度好多你即 系我都熟全。 朝头早八点钟、七点零、八点钟，你去嗰度望一望啊！即系好多啊，好 uncle 喺度打飞机啊！咁我有时我偷听到佢讲咩噶嘛，讲价噶嘛。咁啊，原来嗰个时候咧，大概四五年前到啦，五兜嘢打一次嘅啫。 喂，我又咁问啦，牛哥。咁啊，喂，啲老人家冇好矜贵噶啦，唔会打出嚟啊，即系打唔到出嚟啦。Suppose 应该即係摸下即係自在摸下揸下嘅啫係咪 手人嘅啫嘛。 係咪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呢 可以咁講嘅。係 囉即係 揸揸摸摸囉。 即係可能話五萬蚊俾你揸幾下或者幾多分鐘咁冇。 係囉 即係類似咁啦。 你唔出唔出就算㗎啦。 咁啊係。 有幾個嗌交啊你除咗條褲你 你將條將將從手上係咪先？咁我見到又有呢啲，咁當然啦，你嗰次八嚿水起士機好撚貴啦，咁會唔會係啲正宗嘅長起機啊？ 即係你話嗰嗱，我最記得 假設啦，我唔係我問咩啊？ 一定係 即係嗰啲壁圖間啊。佢大型嘅牆，嗱我假設就我唔敢講有冇。 我印象中，即係我真係我個 friend 帶我都去過一次。 嗰啲唔係真係側骨牆，可能正規牆。 嗰間嗱嗰間都 OK， 嗰間都係揼骨牆，但唔係好大嘅。 嗯， 即係搭即係佐敦道咁樣，我朋友帶我去咁樣啦。總言之， 佐敦有快樂啊咁嗰啲喎。以前 總之我記得嗱幫我嗰、那個咧就阿姐得嚟學你講得，你講得啱啦、嗯。即係嗰陣時我廿年前我都係廿歲到啫、 啊， 即係姐姐嚟嘅啫，姐姐啦，即係大概可能廿六七嘅啫。 係咯係咯係咯， 靚都靚嘅，真係都 OK 靚嘅。即係而家諗翻起，即係唔係好差，但係都係就咁打咯。 係咯。 咁但係我萬單七百幾，我最記得啦、嗯，七九幾。 O K， 咁其實嗰啲地方通常都係咁㗎啦。你坐喺個休息室度，手指首先要嗌支大力先啦。 係啦，啱啊，真係 多啦，咁多啦，咁兩支力多咁樣 啊 嘛。 得啱係啊。 就整杯益力多咁飲飲，之後跟住上去打㗎嘛。 冇錯，就係咁 啊。益力多啊，世界嚟㗎嘛，黃都係啦，唔好話邊度啦，係咪先？係。好啦，咁啊 OK 啦，咁啊當好好交代啦。下個咁下個禮拜精彩啲啦，講大陸，我就會由大陸嘅惠州平價手作仔講到呢、這個唔好讲，唔好开估住。讲到而家啦，唉，而家金都啊，呢 啲有啲贵，金都算平，有啲好贵啊，我知道。 嗱、啊，咁我都可以攞嚟讲下啦。咁啊，又讲下呢个发展史啦，香港嘅发展史就讲咗几单啦，咁啊算系噶啦。咁、啊 ，OK 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咁下个礼拜见之前都要卖广告先。咁、希望啲神辛苦啲网友可以帮手买下啦。啊， 呢排啲神辛苦销路点啊？ 都系唔乐观噶啦，唔理想，唉，唔理想噶啦。咁、 主要系冇得深圳加收 系咪？其实唔系嘅。咁佢 即系本地都有帮佢买，但 有本地要人帮我买嘅。 即系 冇嗰啲可能， 即 系可能同个女同个太太啊、女朋友啊，或者有啲话，梗系可能帮啲朋友买啦。 啊， 咁啊，当然比咗以前嚟讲，争好远啦。 冇得用啊嘛。 系咯，咁样咁啊，我唔介意嘅，但系希望，醒起你就买，你又买啲啦，醒起你又买啲啦，帮轻下啦。啊，即系上个礼拜。都好大镬噶，即系个个礼拜都好大镬噶。 个个礼拜梗系大镬啦。 啊， 咁准备开关嗰啲 超级打赏就希望打赏啦。我本来咧书展期间我就话我又连每年都买书噶啦，但我啲书啊真系冇，真系即系剩翻几本啦。咁我唔打算卖啦，唔系我唔系唔打算卖，你哋想要咧就私下同我讲啦，我唔公开讲噶啦。啊，咁啊最得起嗰啲你哋唔会买噶啦。啊，因为 都冇得机会饮酒。 系咯，咁坦白讲啊，喂，我书大本啊，最得起。 你 系 事点解？ 系啊，未呢半年冇人买过。 系啊，我真系半年前你买过。 我积落咗一盒，到而家剩翻十盒，十小盒 。哦，咁样。 未，因为我自己未饮过。咁坦白，迟啲到期噶啦。咁啊，嗰阵 唔会嘅。你开关，你咪俾啲网友即系同你去玩。 我自己饮翻晒噶啦，咁我唔卖噶啦，应该唔卖啦。 系咯。 哇！呢个就喺蚀捻晒啦，蚀捻晒啦，唔系。咁冇計㗎，我唔會轉嫁落個消費者度㗎嘛，咁自己要咗佢囉，自己食咗佢囉。咁當然你唔介意過期嘅，但係未過期嘅，而家未過期 嘅。一年應該未。 未過期嘅，但係你唔介意過期嘅話，即係你就算你而家買咗，你幾時飲啫？ 其實唔係過期嘅，佢通常嗰個日子係最佳使用期限。 但我唔希望咁樣㗎嘛，始終希望有個最佳使用期你 支持 用㗎嘛。 我咁明白。 咁啊，起碼唔係代表我賺緊㗎啦。有啲阿姐阿叔我唔買㗎，當然而家你買仲係保鮮期內啦。 保鮮期 內。啊，咁樣但係我坦白講，你都唔會買㗎啦，係咪先？咁樣咁嗰十盒啦，我話硬食㗎啦，我硬食㗎啦。咁啊蝕㗎啦，即係我要買幾多先賺得翻呢？ 咁你一開關到時你都用得好快嘅。 咁我自己用得好快嘅，咁我用得好快嘅。咁啊 OK 啦，咁啊希望你網友啊，即係知道我嘅慘況啊，即係唔係扮嘅，或者咧。真係好難，就估都估到啦，係咪先？咁啊，希望啊多多少少啊，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翻嚟講下呢、這個大陸嘅斜骨牆 ，OK， 拜拜， 拜拜。